人想到走仍要走，我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余安安嘅《自由在我手》啊！今日系24号嘅朝头早，而家系5:10。今晚黑嘅平安夜会点样度过咧？咁亦都有啲灯饰去睇嘅，有冇啲朋友咧都会愿意出去？系点都系行一转嘅，圣诞节啊嘛，睇下灯饰咧就有一个气氛。咁啊，其实生活咧希望系依旧，但系都要记住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啊，又唔好系即系咁多人咧喺一个即系聚会里边啊。当然呢个就喺私人嘅地方里边，譬如屋企人啊一齐。过平安夜啊，吓，即系搞一啲嘅聚餐啊、大食会啊咁样。圣诞节咧就有好多嘅美食嘅，咁好多嘅地方你都可以去点一啲嘅美食，然之后都会咁样，又或者系叫外卖送翻嚟。咁都希望谨记一个系安全距离嘅一个嘅守则去。过呢一个可以系任何形式都得嘅一个圣诞节，其实都系一个节日嚟嘅啫，日子都系咁过啊。圣诞节嘅天气系点咧？东北季候风咧正正系影响广东嘅，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的。指望圣诞节的假期至到下周初呢，天色明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呢就显著转凉的。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P 哥哥，钟镇涛，闪闪星辰。 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云，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 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钟镇涛闪闪星辰，吓呢个圣诞假期咧，呢几日咧都系叫做系比较温暖啲，不过就要有定心理准备，留意喺下个礼拜嘅中期，都仲系喺呢个2020年尾嘅时候嗰啲日子咧，先至嚟冻啊吓。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咧，华南沿岸天色明朗，日间温暖，预料有一股强烈寒潮会喺下周中下周嘅中期咧会抵达广东噶，咁而该区嘅天气咧显著会转冷，同埋有几阵雨。除夕同埋元旦假期，本港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温度会降到八度左右，新界当然就会再低几度啦。通常都系咁样样啊。咁啊，暂时嚟讲啊，系睇嗰个天气嘅预测嘅温度咧，都系只系去到啊！一月一号都见到噶啦，睇下三十号嗰个温度咧，暂时见嘅预测系12至18，而星期四大除夕呢日咧就真系嚟啦，好冻啦，8至13度啊！当日吓，即系大除夕嘅一天啦。而喺第日咧，呢个新嘅一年嘅元旦呢一日咧，个温度都系一样。总之31号同1月1号，暂时预计系8至13度啊。系啦，听一听个感觉咧，比较系怀旧少少嗰啲嘅圣诞歌吓。好似喺啲怀旧片里边咧，就会听到啊。来自系法兰斯纳杜拉。 And here's one of the newest songs. Oh, by gosh, by golly, it's time for mistletoe and holly. Tasty pheasant, Christmas present, countryside's covered with snow. Oh, by gosh, by jingle, it's time for carols and Kris Kringle. Overeating.Merry greeting from relatives you don't know. Then comes that big night, giving the tree the trim. You'll hear voices by starlight, singing a Yuletide hymn. Oh, by gosh, by golly, it's time for mistletoe and holly.Fancy ties and grandma's pies and folks stealing a kiss or two as they whisper Merry Christmas to you. Then comes the big night, giving the tree the trim. You hear voices that starlight singing the Yuletide. Oh, by gosh, by golly, it's time for mistletoe and holly. Fancy ties and grandma's pies and folks stealing a kiss or two as they whisper Merry Christmas to you. Merry Christmas, Leon. Hey!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while the merry bells keep ringing, happy holiday to you. Man, that must be your key. This is my ballpark. You want to grab the drape there, Leon? Get the skimmer? Hey, I see you came up with a few things. Oh, I feel very expensive this season. You're going like a sober sailor. Hey, I'll bet this is a recording. Yes, sir, one of my records. It's called Christmas Sing with Bing. It's a beautiful Christmas music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thought maybe you'd like to slip it among your collection of records there, the hot, cold, and folding hi-fi. Thanks a lot. It might just break the monotony there. Incidentally, here's a bit of an album, an LP for you, too. Oh, how nice. It's a jolly Christmas. It's a jolly group of Christmas songs by me. Oh, thank you. I shall treasure it always. You'll play it, too, won't you? Oh, yes. I'll play it immediately I get home, privately, so I can gnash my teeth. What have we here, pray tell? That's a long-playing pizza pie. Oh, but it won't play long around this shack. That's a big item around here, huh? You're kidding? It runs second to meatballs. Well, you're going to roll out some later, aren't you? Warm up a few? You're a cinch. Bingo, could I offer you a little toddy? Ah, a little toddy for the body might just take the chill off. What are you featuring here tonight, Frank? Oh, I got some fine jazz. Oh, it looks clever. Funny thing, I keep hearing bells all day. Well, naturally, everybody does this time of the year. Here we go. 他们外国人呢就是很注重这个圣诞节啦。刚刚的就 Frank and Bing 应该是法兰斯林杜拉和冰哥罗士比的对话。Merry Christmas! 5:21。圣诞节咧，应该系感觉系冻嘅。啊，圣诞老人咧就坐住呢个绿车嚟啦，同你一齐过冬啊！ 如果这算患难，别让你太孤单。十二月落叶，满天的圣诞，热暖无限，谁的双手一转弯？就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尚未晚。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暴雪太转弯，冬黑周都要返，强奋阻碍其难。 一个人下山，风雨特别冷，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根本多重， 也必要被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着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仍然抱拥。 何必困忧，光积存手中，希望在明天同步过冬。 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 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暴雪太转弯，冬黑周都要返，强不阻碍其难， 一个人下山， 风会特别猛，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根本多重， 也必要被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 同你同步过冬。冬至咧就过咗啦，廿一号嗰日咧就冬至。喺十二月份咧都系好多一啲嘅节日咧叫庆祝嘅吓。过完冬啦，跟住咧就喺呢个圣诞前夕、圣诞夜，然之后到大除夕吓。跟住就新年。 像那月光轻照水晶表面，在两家心里。 头先就一班朋友，包括有哥哥啊、谭咏麟、黄冠中、黑勤、张柏芝等等嘅同步过冬。 无论你会去到哪边，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骂你伤心依然怀念。从前我哋水晶相馈赠，誓约坚贞不会改变。月冷星暗，但有紫色娇美水晶闪耀，站到好远好远亦会睇见，共你已经经过千般考验，又有数十年心不变。无论你会去到哪边，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骂你伤分依然怀念。从前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四名因杀害伊拉克平民而被判监的前黑水保安公司雇员。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警告，今次特赦将会为其他人日后犯下类似罪行壮大胆量。事件入面有一名九岁的男童死亡，他的爸爸形容特朗普再次摧毁他的人生。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希夫指责特朗普滥用总统的特赦权。四名保安2007年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保护一支美国外交人员车队期间向平民开枪，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14人死亡、18人受伤，引发国际关注。美国疾控中心说，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10日前展开以来，至今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注射疫苗。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形容这个是重要里程碑。另外，美国购买多1亿剂辉瑞和德国伙伴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预计明年7月或之前赴运，将会令美国的疫苗供应增至4亿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各占一半，可以给2亿人接种。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一个医疗网站访问的时候说，如果疫苗接种工作进展顺利，去到明年的夏天，美国广泛人口有可能具有免疫力。回来本港，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最快下个月到港，政府成立专责工作小组负责统筹疫苗接种工作。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建议60岁以上人士、长期病患、医护人员和院舍工作人员属优先接种群组。海外专家亦都建议孕妇适合接种疫苗，只要有关疫苗并非由活病毒制造，因为海外专家认为部分孕妇一旦感染，病情可以很严重，导致早产风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市民不应该以疫苗的来源地选择哪一种选择接种哪一款疫苗，强调政府在采购疫苗的时候是经过专家委员会检视科学数据，以及其他地方是否已经批准有关疫苗作紧急用途之后先决定选购。他表示，政府稍后会着重教育和宣传，令市民更掌握疫苗资讯，因为现时不时有人误传信息，政府会打醒十二分精神，尽快反驳和澄清不实的讲法。运输署为的士司机而设一次性的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计划，一共有46,118名的士司机在专属检测中心完成检测，其中3个检测结果卫生署确认为阳性，卫生署已经按既定程序致电通知有关的士司机，并作适当跟进。署方表示，如果有的士司机仍然未接受检测，他们可以自费自行前往由卫生署认可的私营化验所，包括政府设立的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检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129点，升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3.53，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5，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34美元，卖出1,873.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个礼拜中期显著转冻。而家的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呢一排咧，即系呢几日咧，大家嗰个翻工嗰个感觉点咧？咁啊，有啲朋友可能咧就攞埋自己大假咧，就一气过咧就连续几日咧就都可以休息咧，咁啊几好。咁因为圣诞节红日假期，包埋呢、這个即系。元旦之前啦，吓，即系元旦嘅情况咧，都有一啲嘅红日咧，加加埋埋自己嘅大假咧，以往咧就好兴啦，咁啊攞咗啲假咧，就跟住飞去第度去旅行，咁而家冇啦，暂时都唔知几时可以有得飞，嗬，梗系希望可以即系遨游万里啦，咁飞唔到嘅时候，咁生活都要咁样嘅依旧嘅，你一样可以攞翻你嘅假期，你同样唔会话因为呢一个嘅现时呢个情况咧就冇咗啲假期噶嘛。咁假期好多嘅咧，有啲啊，间间公司都系要，快啲清咗啲假期啦吓，又唔可以累积到咁长，如果唔系咧，即系将来咁多假期爆棚啊，点样样咧？而家要补翻钱嘅咧，都冇乜机会，冇乜可能噶啦。暂时咧，经济咧都系几紧绝吓，大家咧都要睇住下呢个情况，系喺暂时咧经济叫对于有啲朋友或者有影响嘅时候咧，就咬实牙根过咗呢一段日子先吓。人生系好多都嘅高高低低嘅一啲有阶段嘅时候咧，都系俾自己一个人生嘅考验。到慢慢之后你又跨过咗吓。咁放假就唔一定话要好多节目先至令到你嘅假期开心嘅。最紧要人平平安安同家人同朋友喺埋一齐，朋友都可以系相聚下噶嘛。而一个两个或者你用呢、这个WhatsApp 嘅电话去，大家系。保持呢一个嘅沟通关怀咧，都可以好开心过嘅圣诞节。咁圣诞节咧呢、这个今晚黑咧就呢个平安夜啦，听日就圣诞正日，而喺后天咧就 Boxing Day。礼物咧，我觉得买俾小朋友咧，就仍然都会有嘅，都等佢系可以开开心心，唔需要一定系话要好名贵嘅嘢。就小朋友拆礼物嗰、那个嗰一刻嗰个感觉咧，啊、哦、有啲嘢玩，有啲礼物俾自己喺生活里边咧，如果有时系都几闷啊，试下咁啊，俾佢一添点点嘅欢愉，点点嘅开心，有一个快乐嘅圣诞节都可以好简单咧，就会拥有噶啦。听个引子好似有少少圣诞嘅歌嘅开头咁系嘛？唔系啊，呢首咧就系来自喺《包青天》里边咧就有嘅呢首歌《新鸳鸯蝴蝶梦》。呢个版本咧，我哋听嘅系费玉清嘅。时间接近5:40。 昨日像那东流水。我愿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伤心天不如温柔童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君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有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福，何苦要上青天，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福，何苦要上青天， 鸳鸯蝴蝶梦当年呢，哇，都好流行啊，好受欢迎啊。唱嘅呢就係、是、都作嘅就係王安。咁话说就喺92年嘅一个十月份嘅晚上，佢抱住个女去楼下散步，突然之间听到一段旋律啊，非常之好听。於是佢快啲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就嗱嗱声记低嗰段旋律。咁係一段中国五声音阶嘅旋律。朗朗上口就成为了有这首《新鸳鸯蝴蝶梦》的素材来自感。他就觉得就可以回去唐诗看看李白和杜甫的一些诗。最后呢他就是取住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龙扁舟，就成为了这个鸳鸯蝴蝶梦加多个新字落去，就是这首歌了。 今日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一个好即系好佳嘅组，即系最佳嘅组合啦。曾路德靓嘅声唱出，而配上系余曾所读嘅词，咁佢亦都有份去写词嘅呢首《天各一方》啊。不过今时今日，如果你天各一方咧，你好挂住一个人啊，即系喺他方嘅时候嘅情况点咧？如果英国嘅话咧，就系、你有你嘅亲人喺嗰边，就暂时都未翻嚟嘅时候咧，就都唔翻得嚟啦吓。咁个心咧亦都好挂住。不过而家呢个科技嘅发达，有呢个电话就已经可以解呢个相思之苦、挂念之苦。只要个人系平安咧，喺边度都冇乜所谓吓。早晨时间5:48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嘅假期，至到下周咧，初期嘅时候咧，下周初咧都系天色明朗，日间系和暖，下周中期会显著转冷啊。现时温度19度，湿度84%。没有翅膀的天使刘德华。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城市里已蕴藏太多孤独心声，有种爱期待和应。默默让我感应，很想你记住，你心内有火星。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造型？无论有没有半张翅膀，或是缺乏最完美歌声，但我相信仍然动听，现在为你保证，漆黑里照亮你的路，布满了星星。飞，我伴你飞，假我为你起，

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你都圣诞平安夜嘅呢一天啊，不过而家系朝头早，咁如果你咧就谂住要买啲圣诞礼物咧，俾啲小朋友氹佢开心咧，都仲有时间去选购系嘛？咁有啲朋友咧可能翻半日工啦，甚至有啲可能公司咧都几宽松啊。好啦，圣诞节开心嘅平安夜就放你一天假期啦，都有啲公司咁做。咁啊，当然系视乎不同嘅公司有不同嘅政策啦。点都好啦。有又好，冇又好咧，日子都系咁过。希望大家可以欢欣地度过呢一啲日子，仲有几天，然之后我哋迎接新嘅一年2021年咧。希望一切好似我哋有新嘅希望能够实现啦。嗰、那个希望咧就系大家健健康康咁生活，好似以前咁生活就好啦，系嘛？人有好多期盼嘅，咁期盼当中，我哋系仍然系每天去努力面对我哋每一天所要面临嘅一啲嘅工作啊，或者挑战啊，一啲嘅问题等等。今日系24号呢个朝头早啦，农历咧就系11月初10嘅。现时时间咧系6:02。天气方面咧呢几日咧都系唔系冻噶啦。嗱，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同时有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温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在圣诞节的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是明朗，日间和暖，但下周中期就显著转冷的。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的。而家温度系19度，相对湿度85%。下个礼拜中咧就系比较冻咧，如果你啲衣物唔够咧，就预备定啊吓。下个礼拜咧喺30号啊同埋31号呢两天咧都开始咧就系冻噶啦。咁而喺呢个30号嘅温度咧就12至18度，去到大除夕嗰天咧，暂时预计咧都有单位数字8至13度。好啦，我哋呢个时候咧就有呢个健健康康就系精神。今朝所讲嘅话题都系同圣诞节有关。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精神。 朝早呢个时间喺我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啊 ，Sylvia 嘅。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一年容易，嗱，唔系又中秋啦，又呢个圣诞节咯。 系啊，终于都等到啦，又 系系咁实等到嘅。 系 吓，呢个咧就圣诞节系即系普世欢腾嘅日子，好多人咧都好中意过圣诞，原因咧其实开心啦，即 系 以往吓有啲圣诞灯饰啊。 行街咧有好多啲咁樣嘅佈置啊，又零舍多嘢買啊，啲人好似開心啲咁樣嘅。係啊，咁但係今年咧，其實大家都經過嚇呢個疫情嘅，其實都係俾我哋一啲嘅煎熬啊。不過煎熬當中，其實我又覺得從壞事當中往好事去諗，往好嘅方向去諗咧，都唔係真係令到自己好唔開心嘅。 咁同埋我覺得係平安夜，平安夜啊嘛。咁可能講過一個好平安嘅聖誕節，就係可能係同屋企人細細班人喺屋企即係聚下，咁甚至可能今年冇乜機會好大班人去慶祝啊。咁其實咧，可能反思一下，咦，原來同自己最親嘅細細嘅 family 去 gathering 咧，咁可能都係有機會可以健康。 喂，嗱，你以前喺加拿大生活噶嘛？ 係。 咁逢係聖誕節都係自己一家人，定係都會有幾個 family 一齊咁樣樣？ 嗰邊就興幾個 family 一齊嘅，不過即係始終我好細個嗰陣時，爸爸媽媽已經喺香港，即係我讀書嗰陣。咁通常即係讀大學嗰陣咧，就自己顧自己，咁所以都同好多朋友一齊咯。咁即係離不開飲飲食食啊，飲下酒啊，或者可能真係唱下歌啊。即係以前好興呢啲咁樣嘅加拿大嗰陣， 而家咧喺疫情之下咧，都大家有新常態啦。 係， 連慶祝啲什麼節日咧，都可能要同以往嗰個作風有少少改變， 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都係以安全為主啦。咁同埋即係都唔係話唔可以慶祝嘅。咁我覺得就算你一家四口，或者可能拍拖兩口子，或者兩夫婦冇小朋友嘅，咁就算唔係可以好大班人一齊慶祝咧。都可以考慮一下另外一個飲食嘅模式嘅。 係好啦，咁啊聖誕節都要過嘅，咁我哋仍然係希望啊食得開心啊咁樣，有啲聖誕嘅祝福啊，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啊咁樣。 係， 咁都要呢個聖誕飲食之道咧，又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喎、啊。 係，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過聖誕咧最擔心，如果即係中意健康飲食嗰班啦，咁甚至乎即係如果唔留意健康飲食，可能已經冇留意啦。但係你話誒唔係，我又想聖誕節。死啦！食得多嘢會肥喎，咁點算啊？咁其實咧都要提一提，聖誕期間咧食嘅嘢都要留意嘅。咁其實咧好多研究都講啦，譬如2016年咧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咧都做咗一個研究咧，就話平均咧美國人咧喺聖誕節嘅十天後啊，即係今日開始數十日打後咧，其實就每一個人咧平均會重 0.4% 嘅體重嘅。 咁因為食得多咗啊嘛， 係啊，同埋又放假啦，又喺屋企啦，咁可能啲鋪頭又閂門，冇咁即係夜開門咧，又是美國你知啦。咁、其實可能多咗呢啲咁樣嘅原因，咁就會容易啲肥啦。咁所以香港人咧都係會嚇飲飲食食開心，咁其實呢個都係會引致到肥胖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咧都要留意一下食嘢嘅時候咧啲咩留意啊咁樣啦。咁另外當然咧好多人啲人都覺得聖誕節嘅嘢食咧唔係好健康。咁其實原來咧聖誕節嘅應節嘅食物咧。都唔係好多嘢完全唔健康嘅，咁我今日講下咧，有啲其實聖誕節應節嘅食物咧，其實都可以帶來好多唔同嘅營養素。 呢個咪正能量咯， 係啊，正面啲，正面啲。 冇錯，咁我哋記住啊，其實原來食呢啲都 OK 嘅，不過係或者係點樣食法，可能都會有一啲準則，我哋記下嘅， 係 嘛？ 咁其實咧，第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火雞啦。咁好多時候，因為我哋唔係個個人都咁即係外國飲食嘅模式啦，咁但係其實聖誕節咧最離不開嘅一種嘅食物咧就係火雞啦， 應節啊嘛， 應節。咁其實咧，原來火雞咧又幾好嘅喎。因為咧火雞本身個脂肪唔係好高啦，同埋同一時間咧佢嘅蛋白質就好高嘅。咁另外一啲微量營養素，譬如鈉啊、硒啊，咁呢啲都係微量營養素咧喺火雞裏面特別多。咁同埋講緊個微量營養素咧，其實都係會增強翻個抵抗力。即係我哋前一排成日都講話要預防新冠肺炎啊，咁其實啲礦物質譬如鈉啊同硒咧喺火雞裏面咧都有嘅。咁如果你喺過節嘅期間可以食下火雞咧，咁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添加翻呢啲營養素咧。 咁就好事喎、 啊。係啦，去增加翻自己嘅抵抗力。咁同埋另外當然硒咧都係另外一個好高抗氧化嘅營養素嚟嘅，咁都同防癌有關啦。咁另外我哋都提翻啲人，如果食火雞嘅時候咧，盡量食瘦嗰啲位啦。咁甚至會其實講真，火雞咧成隻都係比較瘦嘅。咁總之你唔好食皮，或者可能中意食雞皮嘅時候食丁咁多，咁其實都可以令到自己個攝取嘅脂肪量咧係會少咗嘅。火雞通常會配紅莓醬去食嘅，咁其實紅莓醬咧都係一啲好高抗氧化嘅營養素嘅一個即係水果啦。咁其實咧原來聖誕節食嘅嘢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差嘅。咁當然你要留意啊，因為咧啲人食火雞咧，有跟埋啲 stuffing 嘅，即係入邊咧，你見過火雞咪有啲麵包糠啊，或者嗰啲 herbs and spices， 即係整曬喺裏邊咧。 嗰個 stuffing 先最肥嘅，其實，因為咧佢會索曬雞裏邊啲油。 咁啊係。 咁我細個就最中意食呢個嘅。 咁咪即係好似我哋有時食啲餸菜啲汁啊。 係啊，即係糯米養雞咁樣啦，中國人咁中國人就養啲糯米落去啦。但係我哋外國咧，即係火雞咧就會養啲 stuffing 落去，咁變咗嗰啲係麵包糠索曬啲油，其實嗰匹嘢係最肥嘅。 即係食少 少啦。咁另外同埋火雞咧都有個汁嘅，通常火雞有個 gravy 嘅，咁嗰個 gravy 就似乎喺自己整啊，定出面買啦。咁 gravy 通常就比較鹹嘅。咁所以如果你中意食都唔緊要，但最緊要嗰個 stuffing 同埋嗰個汁咧，儘量相對比較少咧，就會再健康啲。同埋我聽人講咧，因為之前美國咪 Thanksgiving 嘅，咁香港有啲係感恩節啦，咁有啲香港嘅家庭都會慶祝感恩節。佢話今年啲火雞細只啲，咁可能因為咧知道咧冇咁多人一齊慶祝，咁佢就買只細啲嘅火雞。咁因為嗰個火雞細啲咧，你食嘅份量都會少啲。 咁所以咧嗱，你今年應該唔係好多人慶祝，以往可能人多你買大隻啲。 一早上年係要一早訂啲火雞嘅， 而家應該唔使咁。 今年都要訂，但可能啲火雞可能細啲，我唔知道，因為即大家都知道，咦唔可以咁多人一齊聚集嘅關係，可能個份量食物份量咧相對嚟講係會好啲嘅。 好，咁除咗原來火雞都 OK， 有佢嘅優點，仲有啲乜嘢咧喺呢個聖誕節嘅飲食？ 咁另外咧聖誕節冬天啊嘛，咁啊變相咧有好多嘅配菜咧都係啲比較高能量嘅配菜啦。咁咩意思係高能量？就係、是、啲根莖類蔬菜。即係譬如你配火雞嘅時候，或者西餐嘅時候咧，會有番薯啦、薯仔啦、紅蘿蔔啦、南瓜啊咁樣啦。咁其實呢啲根莖類蔬菜，當然啲人聽到話，哎呀好高澱粉質㗎，好肥啊。咁其實唔係嘅，因為裏邊咧，其實呢啲根莖類蔬菜咧，裏邊都好多纖維啦，有鈉啦、胡蘿蔔素啦。咁如果你用啲比較健康嘅方法去蒸，即係譬如而家好興氣炸鍋啊，而家亦都好興煮啊、烤啊、焗啊，甚至乎蒸啊咁樣咧。如果你個烹調方法係健康嘅話咧，其實呢啲嘅配菜咧，都可以為我哋身體提供一啲唔同嘅營養素啦。咁另外，如果你想調味又唔想太肥膩嘅話咧，我哋即係通常叫啲人，譬如用啲香料啊，譬如大蒜嘅粉啊、咖喱粉啊、胡椒粉，甚至乎用啲天然嘅香料，譬如係迷迭香啊，即係好似 rosemary 啊，或者牛至我哋叫 oregano 嘅一啲天然嘅香草咧，都可以配落呢啲咁樣嘅根莖類蔬菜去調味，咁令到你平時用嘅鹽分咧，亦都相對會少啲嘅。 非常之好。咁佢對我哋嘅邊方面嘅健康好咧？ 咁其實頭先講嗰啲纖維啊，或者鈉啊，或者胡蘿蔔素呢啲咧，都係對我哋個腸胃啦，對我哋嘅血壓啦，甚至乎對眼睛咧，都係會健康啲嘅。 係，好啦，另外咧話即係聖誕節咧，就梗有啲甜品食啦，離不開有朱古力嗰啲啊。咁呢啲係咪應該係唔好嘢啦？ 我諗我哋都收咗好多朱古力，即係嗰啲禮物啊，甚至乎因為而家咧啲人即係冇得出外咧，可能買朱古力咧，應節啊都會多啲啊咁樣啦。咁其實朱古力都唔係完全冇嘅。因為尤其是黑朱古力咧，裏邊會提供多啲嘅黃酮類，我哋講緊咁黃酮類咧，都係一啲抗氧化物。咁同埋如果適量進食一啲黑朱古力咧，其實都可以降低我哋心臟病嘅風險。咁甚至乎咧，因為朱古力係甜噶嘛，咁變相咧食少量嘅甜嘢咧，都可以提升我哋嘅我哋話 happy hormone 啊，即係我哋嘅快樂荷爾蒙、血清素嘅水平。咁所以如果你想聖誕節開心啲咧，少量食朱古力咧係可以嘅。咁但係記得，當然朱古力個熱量相對比較高啦。咁通常咧，我哋话每日或者可能每个节日嘅一日大概食一至两粒啊，咁其实都系健康之余咧，又唔使太怕咧啲热量太高啊，咁样啦。 记住系一至两粒啊，吓呢样嘢有时咧系收唔住口， 即系小心啲。同埋咧，好多人送俾我哋咧，可能有机会，唔好嘥啦，食埋佢啦，唔好嘥，食埋佢啦。咁可能叫朋友唔好送咁大盒，送啲精致啲嘅，但系唔好送咁大盒，咁变咗你食嘅时候个份量又控制到咯。 系，如果真系食唔晒，你分享。再分享俾人 咁，尤其是咧睇翻啲小朋友，尤其是即系啲家長咧，如果買咗翻嚟，啲小朋友你知屋企而家又冇咩搞啊，冇咩做啊，咁啊唯一都係食嘅啫。咁可能咧所謂嘅高危但有健康嘅食物咧，即係因為熱量太高，驚食得太多嘅話咧，咁都要控制下啲小朋友嘅食朱古力嘅份量啊。 係啦，嗱，你成日話都食啦嚇，聖誕假期而家都放咁多假期咧，啲人咧就係真係諗住食嘅啦。聖誕節有啲咩可能口垃圾，你要起手想食嗰啲小食咧，係咩最健康咧嚇？ 係咁，通常嗱。過節咧，因為要同朋友一齊或者同屋企人一齊咧，通常都會去超級市場買咩咧？就係薯片啊、薯條啊、炸嘢啊、牛肉乾啊、豬肉乾啊，甚至乎可能係啲糖啊咁樣嘅。咁其實咧，喺營養角度嚟講咧，我哋會鼓勵用多啲堅果啊，即係果仁同埋甚至乎乾果去代替。近期應該會見過好多咧，超級市場有一包包賣嗰啲圓粒。堅果啊，即係連埋殼嗰啲咧，咁我前一排都買咗翻屋企食咧，其實好好玩嘅。因為如果屋企有嗰啲夾嗰啲 nut cracker 咧，咁其實每一粒嘅堅果咧，你都係要剝爛佢先食噶嘛。咁當你有時間剝爛佢咧， 其實個食嘅份量都會少啲嘅， 因為你要經過一個工序啊嘛， 係啦， 就唔係如果整好曬你就食得好快， 係同埋好應節咯，我自己覺得，因為大家聽過 Nutcracker 啦，咁 Nutcracker 係一個好出名嘅芭蕾舞嘅戲劇啦，咁其實每一年咧聖誕節都咪有 Nutcracker 睇嘅，咁就我諗起啊，係聖誕節咯 ，Nutcracker 咁啊買啲圓粒嘅果仁翻嚟去剝咧，其實我覺得係好應節，同埋好食啲嘅，我自己覺得係新鮮啲，同埋本身咧圓粒嘅果仁咧有殼嗰啲咧係冇鹽嘅，咁我哋成日係啲人食啲冇鹽嘅果仁嘅，咁其實而家聖誕節過節咧係買得到嘅，平時呢啲圓粒有殼嘅果仁咧係好難買得到的，咁、所以你咧今晚去或者今日去超級市場睇下有冇，咁你就剝下啲即係果仁去應節下，咁都係幾好嘅一樣嘢。 咁呢個感覺似唔似我哋中國人過年剝瓜子？ 係啊，係啊，似啊，你講起呢樣嘢，我覺得似，因為都係完整食物。我哋成日話啊，要食啲完整嘅食物，就唔好食啲加工嘅食物。咁其實呢啲難得聖誕節有得賣嘅果仁咧，其實都可以翻去試下玩下嘅。 係啦，咁另外咧飲品嗰方面咧，啲大人咧。就離不開咧，咁高興啊！飲翻兩杯咧， 係啊， 咁都係唔係幾好喎？ 係啊，咁又唔係嘅，我覺得嗱，應該咁講，食物安全中心或者好多嘅國際性嘅指引都話酒精咧係冇一個營養嘅價值嘅，即係或者甚至乎以前我哋聽啲人話啊，飲紅酒對心臟好啊咁樣，但其實暫時都冇一啲好大嘅科學證據啦。但過節就離不開酒精啦，咁你都知道我會講咩㗎啦，就唔係唔飲，但就適量去飲。咁我哋通常就建議女仔咧就盡量唔好超過一杯。嘅酒精飲品啦，男士就唔好超過兩杯啦。咁同埋留意翻咧，有啲酒咧係個熱量特別高嘅，尤其是係雞尾酒，即係啲 cocktail。咁而家近年香港都好興嘅，咁啊無論係自己屋企飲又好，或者自己沖調又好，或者出去飲都好咧，其實 cocktail 因為加咗好多譬如得意嘅嘢，譬如糖漿啊、果汁啊，可能一杯 cocktail 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酒啊，甚至乎 cocktail 裏邊嘅酒嘅酒精濃度咧係相對比較高嘅，咁所以可能 cocktail 咧個營養價值或者甚至乎個熱量咧相對會容易啲致肥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就特別留意啊咁樣咯。 係，當然係唔可以過分飲好多杯啦。如果真係飲得多嘅時候，有冇咩方法會即係平衡翻嚇？ 咁其實我哋最驚就係飲酒飲得太多咧，個人會脱水啦，甚至乎你飲完之後會 hangover， 即係第二日會頭痛啊、嘔啊咁樣啦。咁當然即係首先就唔好飲咁多先啦。咁另外就係提翻，如果即係飲酒嘅期間咧，要飲翻多啲水分，但身體唔好咁容易脱水，同埋唔好咁容易第二日會。分醉啊，即系 hangover， 咁所以你真系要饮酒庆祝嘅时候咧，唔紧要吓，一年两次啫。咁但系记得期间都要饮翻多啲水咯。 系啦，咁头先讲咗咁多，原来喺咧即系今日平安夜、圣诞期间咧，有好多都啱食嘅嘢，咁大家可能都嚟得切咧就去买嘅吓。咁再嚟一次嘅温馨提示，圣诞期间我哋点样可以健康啲饮食咧？ 咁除咗头先我食翻啲健康嘅圣诞食材之外咧，记得翻吓，你今日都要健康饮食，因为咧你有机会今晚会去同屋企人食饭啦，甚至乎听日都会可能有機會食啲應節嘅食物啦，記得唔好呢段時間乜都唔食，因為好得意嘅啲人咧諗住今晚或者聽晚慳翻啲卡路里，咁啊日頭不如唔好食嘢啦。但係咧，如果你太餓嘅時候咧。有機會你今晚仲食得多嘅， 即係好似食自助餐啲人嘅心理一樣嚇。 係啦，咁所以千祈唔好跳餐，即係盡量都食翻個健康嘅早餐啊，一個午餐。反而如果你想夜晚唔好食咁多咧，你應該去之前食翻少少嘢咧，咁你就會控制好你個份量啦。係，咁咧我哋話要學識 say no 啊。即係唔係淨係對毒品 say no 其實食得太多嘢都係有危險噶嘛，即係對身體唔好。咁所以你食嘅時候，或者可能即係同朋友啊、屋企人去 gathering 嘅時候，你食得太飽咧，你就食得停啦。 係啊，不過依家見到有啲朋友咧好好客噶，樣樣都俾你嘅時候，你又唔好意思拒絕啦嘛。 係啊，但通常我哋營養師好似唔係好怕醜，咁通常都話唔好啦，我夠啦。咁佢哋就唔會逼我哋嘅，因為知道你營養師啊嘛。但普通人咧，哎，你食啦，大個啊，開心啊，你食得嘅。咁變咗有機會咧，唔好意思嘅情況之下咧，咩都食落肚咧，咁你就會食多咗啦。 所以大家記住， 勇敢地 say no。OK， 好。咁另外記得過節期間唔好偷懶啦，都要繼續做運動啦。咁另外，如果你真係好驚好驚過節嘅時候肥咗咧，一係咧你就每一日都磅下自己。如果唔係咧，就每一日都做下個飲食記錄表，咁可能影低自己食過啲乜，咁你睇翻轉頭嚇，唔係啩？我食咗咁多嘅原來，咁其實咁樣咧都可能有機會幫到自己保持翻過節前嗰個體重嘅。 好，咁大家緊記啦，聖誕開心嘅節日，都希望自己食得健康，開開心心。 係啦， 咁大家有個愉快嘅聖誕節啦， 聖誕節快樂啊，大家。 係啊，咁下個禮拜見你咧，都仲係喺今年， 係 大除夕啊，係新年之前就再見啊，林思維都。 系讲啲饮饮食食嘅嘢有关啊， 系啊，我想咧下次提一提大家个二零二一年之前咧 set 啲一啲健康嘅目标俾自己，因为今年实在太大压力啦，啲人亦都可能个生活习惯或者生活改变得好犀利，咁可能不如我哋 set 一 set， 下次讲一讲二零二一年有咩啲健康嘅饮食嘅大计。 好，唔该晒 ，OK， 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天真可爱小朋友的这首圣诞歌 Frosty the Snowman 结束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预祝大家有个即开开心心的圣诞节，今天除夕即是圣诞前夕，明天就圣诞佳节，之后下个星期一早上五点新闻之后清晨爽利再见你了，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疾控中心说，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十日前展开以来，至今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注射疫苗。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形容这个是重要里程碑。另外，美国购买多一亿剂辉瑞和德国伙伴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预计出年七月或之前赴运，将会令美国的疫苗供应增至四亿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各占一半，可以俾两亿人接种。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一个医疗网站访问的时候说，如果疫苗接种工作进展顺利，到明年的夏天，美国广泛人口有可能具有免疫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市民不应该以疫苗的来源地选择接种哪一款疫苗，强调政府在采购疫苗的时候是经过专家委员会检视科学数据，同埋其他地方是否已经批准有关疫苗作紧急用途之后先决定选购。他表示，政府稍后会着重教育和宣传，令市民更掌握疫苗资讯，因为现时不时有人误传信息，政府会打醒十二分精神，尽快反驳和澄清不实讲法。英国脱欧过渡期还有大约一个星期届满，路透社引述外交人士报道，英国和欧盟接近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报道引述消息说，谈判处于最后阶段，英国政府消息指谈判仍然正在进行。 谈判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陷入僵局，捕鱼权和商业竞争规则成为主要障碍。法新社引述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英国在渔业问题作出重大让步，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自出年的一月之后，英欧双方就要回到去世贸框架进行贸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129点，升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卖出价7.753，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5，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59美元，卖出1873.1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个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个礼拜中期显著转冷。而家系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4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会议批准紧急使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为期一年，政府已经同三间药厂达成协议，加上预订了2250万剂，足够全港人口使用，亦都会继续找第四款疫苗。市民到时会知道会接种哪一款疫苗，政府亦都成立保障基金，一旦有接种者出现罕见不良反应，会获得经济支援。留意稍后的特写报道。 今年的中学文凭试历史科的试题也引起争议，而最终也是被取消。负责历史科的考评局前评核发展部经理杨永宇其后就请辞，他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批评政治干预是断送了考评局的公信力，一阵间会同大家报道。 新闻部制作的2020大事回顾今日会讲经济状况，当然也离不开受到疫情的影响。